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38集，己方混战。梁龙身边架着一台摄像机， 定紧了，廖永嘉一出场就把整个过程拍下来。 结果梁龙只看到阿泰和大辉面对面说了几句话，大辉那边就放人了。 这哪是交易啊，就这么把人放了，气氛都提到这儿了，枪都不开，不是商量好的是什么？ 在另一艘船体的掩护下，廖永嘉坐在车内平静地喝着茶，他的后方余生海正躲在暗处，一边紧盯着廖永嘉，一边又看向船舱的方向。此时苏清楚也在通过瞄准镜监视着廖永嘉的一举一动。眼看张新瑶和阿喜就要跟阿泰会合，梁龙按捺不住了。 太强，逼廖永嘉出来。 戴维一愣，不知该对准谁，梁龙一把夺过枪，对着阿喜扣下了扳机，打穿了孩子的肩膀。空气仿佛突然静止，所有人都同时愣住。张新瑶转过身，痛不欲生地抱住阿喜。 阿喜，阿喜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 阿喜， 陈默瞪大了双眼，直接跳下船舱。梁龙看着倒地的阿喜，露出一丝邪笑。 哼，人票快死了，也该出来了吧？阿翔，他怎么来了？走，过去看看。 梁龙带人跳下甲板，向空地走去。枪响之后，大辉的人迅速掏枪对准阿泰，大辉则一把拉过张新瑶，脸色阴沉。 好小子，竟然玩阴的。 我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儿。 大辉将张新瑶挡在自己面前，看向远处的楼房。楼房的天台上，一架狙击枪的枪管伸出了破败的栏杆，苏清楚俯身埋伏着，枪口对准大辉，却意外地看到了陈默的身影。陈默冲了过来，一把抱住阿喜。 阿喜， 你是洛翔？ 是我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快。 我就猜到背后是你。 你别他妈废话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 去看看货。 大辉将钥匙丢给手下，手下打开了车厢门。 空的。 货呢？在我手里，叫救护车放他们走，然后我带你去拿。 梁龙此时从背后走来。 等等，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聚集在梁龙身上。梁龙带着人围住了大辉的人马，梁龙手里拿着摄像机朝四周扫了一圈，凑到陈默的耳边说道： 你瞎凑什么热闹，不是说好了抓狐狸的尾巴吗？ 他抓了我女儿。 你哪来的女儿？ 你就先让我带她离开再说。 这是谁他妈开的枪？是不是你大辉？你惹上麻烦了， 关我什么事？都别过来。 阿翔，东西真在你手里？ 陈默犹豫了一下，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。想起廖永嘉要把车钥匙交给自己时，突然收了手。 哎，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能这么做。梁龙说的对，我和南亚帮之间确实有一些交易，我承认我做过一些不规范的事。我的同事接受了蔡之明的贿赂，将那批海洛因交给了他。 为了保护同事的名誉，我一直隐瞒这件事，并且尽我所能地追缴毒品，但是南亚帮用这件事威胁我。 你之前要终止暗夜计划，就是怕我在这件事中查出你的问题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 现在你只能选择跟我合作，利用洛翔的身份把交易过程拖长，我们就有机会解救人质，并对大辉进行抓捕。 廖永嘉不动声色地看着阿喜中枪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打，偶尔看一眼后视镜，仿佛知道有人在监视自己。各方人马轮番出场，廖永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躲在暗处的余生海也俯下身，内心挣扎不已。直到梁龙带人围住了大辉，廖永嘉才拿起了对讲机。 目标人物已经入场，各小组准备行动。 瞬间，警笛声四起，警车从四面八方驶来。陈默抱着阿喜转身就要离开，却被梁龙拦住了。 站住，谁也不许走，我们又没有犯法，如果现在人质死了，是他们要完蛋，我们急什么？ 这是我女儿， 这么喜欢女儿，回头我生一个陪给你。 你他妈混蛋！ 陈默愤怒至极，一脚把梁龙踹翻。戴维举起枪指向了沉默。阿喜的嘴唇在无意识地颤抖，似乎是在叫着爸爸，鲜红的血缓缓滴落在地上，像是在计算他生命倒计时的沙漏。沉默偏偏却手足无措。太阳的余晖被云层逐渐覆盖，沉默万念俱灰之际，突然注意到从对面天台传来一道反光，正是夕阳照射在瞄准镜上形成的反光。他想到一个人，苏青竹。陈默看向瞄准镜的位置，手指在腿上循环敲打着一段摩斯电码。苏青竹本来已经对准了梁龙，正在犹豫时看见陈默的手指一直在有规律地敲打着。 开枪，开枪！ 苏青竹瞬间明白了沉默的意思。一声枪响，打中了梁龙腿边的地面。 谁？ 话音刚落，又是一枪。 谁开的枪？ 大辉的人迅速退至车后躲避，苏青竹朝梁龙周围不断地开枪。混乱之中，余生海看向廖永嘉。廖永嘉一声令下，警察们立刻冲进了飞船厂。大辉将张新瑶挡在身前，然而苏青竹又是一枪打落了大辉手中的枪。张新瑶迅速地挣脱，大辉想要上车，车胎也被打爆了。 韩翔，走，再不走全完蛋。 陈默却抱着阿喜不愿离开，面对警察的围堵，陈默用枪对准了梁龙的脑袋。 滚！ 梁龙举起手，看着警察靠近，无奈地向后退去。苏青竹看着警察拥入废船厂，默默地从天台离开了。大辉也在手下的掩护下迅速撤离。陈默盯着大辉，回头看了一眼张新瑶。张新瑶明白这是把阿喜托付给自己。张新瑶对着陈默点点头，陈默放下阿喜，毅然决然地扭过头，朝大辉逃走的方向追去。张新瑶连忙上前抱起阿喜，呼喊着救护车。阿泰站在原地发呆，直愣愣地看着大辉掉落在地上的枪。一转身， 阿泰和地上的枪已经消失不见，侥幸从废船厂逃出的大辉狼狈地穿过通道，看到前面是一片空旷的树林，他正要冲进去，却发现树林深处闪烁着警灯，他立刻掉头拐进了一侧的围墙。废船厂经过短暂的交火之后，大辉的一部分手下缴械投降。廖永嘉看着地上的狙击枪弹孔，又看向对面的天台，若有所思。这时余生海跑了过来。 我来晚了， 你带人去后门方向检查一下。 好。 余生海带着一批警察朝大辉和梁龙逃跑的方向追去，而梁龙正把摄像机交给戴维，将镜头对准了逃跑中的大辉。 各位观众，此刻在前面奔跑的男子正是华城大名鼎鼎的毒贩大辉。毒枭蔡之明的左膀右臂为何会变成一条丧家之犬呢？阿维，对焦，给他一个特写。 戴维发现身后有些人影正在逼近，连忙提醒梁龙该走了。梁龙没有尽兴，掏出手枪追着大辉不停地开枪，又故意射歪。大辉狼狈不堪，吃力地向前跑着，几个手下想拦住梁龙，却瞬间被乱枪打倒。枪声吸引了余生海的注意，很快他带着警队追了过来，一颗子弹差点击中梁龙。 走。 戴维掏枪反击，摄影机掉落在地，卡在了石缝里，镜头对准了村口，还在持续拍摄。大辉和四个手下继续沿着村落的围墙逃跑，梁龙带着人朝另一个方向逃走。 你们一队人去追梁龙。 余生海兵分两路，自己带着两名警察去追大辉。陈默看着大辉逃走的方向，竟然决然地朝反方向跑去。余生海发现了远处大辉逃窜的身影，正要上前抓捕，大辉的手下发现了追兵，立刻开枪展开激战，双方陷入僵持。由于心里急于找到大辉和廖永嘉私通的证据，余生海不顾一切地从掩体后冲出，一颗子弹从他身边划过。 小心！ 旁边的警察连忙扑倒余生海，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辉越跑越远。渔村外，大辉如同在迷宫里乱窜，陆老板一边尾随一边朝天空开枪。他向远处车内的阿豪点头示意，阿豪抬头看了一眼，屋檐上、树枝上、墙壁上挂着三个由可乐罐、小风扇、 CD 光盘和小灯泡组成的警灯装置。阿豪按下遥控，三个警灯同时闪烁。这时大辉突然发现前面墙壁上也闪烁着警灯，只能再次掉头。刚转到另一个出口，没跑几步竟然又有一道警灯闪烁，惊慌失措的大辉下意识地朝视野最辽阔的岸边跑去。陆老板和阿豪一起看向岸边的方向。